老虎和黑熊。一只老虎和一只黑熊在山坡上比赛摔跤。瞧，黑熊抱住老虎的腰，老虎抓住黑熊的肩膀，谁也不肯放松。他们一会儿抱着在地上打滚，一会儿翻个身站了起来，又抱作一团。他们从早上摔打到中午，老虎打不动了，差点就要被黑熊摔倒了。他连忙说，咱们休息一下再比。黑熊答应了，说， 好，就让你休息一下。 老虎喘了一会儿气儿，跑到山坡下的小河边，喝够了水，就躺在草地上休息。黑熊呢，他可不休息，生气活现地说， 老虎老虎，让你休息半天也比不过我，我黑熊呀力气可大了，怎么也使不完，瞧我的。 他一边说话，一边把身边的一棵小树拔了起来。他咯顿咯顿地在山坡上走了一圈，看见一棵小树就拔一棵，不多会儿把山坡上的小树全拔了。他又说， 拔几棵小树算不了什么，再瞧我的。 他爬到山坡顶上，抱起一块大石头，把它扔得远远的。他咯顿咯顿地在山坡顶上走了一圈，看见一块大石头就扔一块，不多会儿把山坡顶上的大石头全扔了。这时候老虎回到山坡上来了，对黑熊说， 咱们再来比。 他们又摔起跤来了。老虎休息了一阵子，又有了力气，可是黑熊呢，又是拔树又是扔大石头，把力气都使完了，才摔打了一会儿就张着嘴巴呼呼地喘大气。他心里说， 哎呀，刚才我怎么不好好休息一下呀。 老虎使了个猛劲儿，一下把黑熊扳倒在地上。本来黑熊的力气比老虎大，可是这次摔跤比赛黑熊输了，老虎赢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